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7，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低碳出行，北京打造冬奥绿色出行交通网；冬奥赛场体育展示团队完成全流程全要素第4期演练；话剧《京张魂》在昌平首演。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为降低碳排放量，北京2022年冬奥会倡导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为实现绿色出行并缓解交通压力，本市建设了一张冬奥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网。观众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可以通过地铁、高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方便地抵达赛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我现在是在北京北站的站台上。早上8点半，从北京北开往太子城的高8811次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即将发车。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化高铁列车，运用全新科技助力冬奥在绿色环保等方面实现新突破。铁科院集团公司机量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波介绍， 可以在京张高铁运行的时候实现自动发车啊、区间自动运行啊等一系列的自动操作。在环保节水方面，节水可以到10%左右，它整车的能耗相当于也能够在原来复兴号的基础上降个7%左右。 今年2月，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雪上项目和滑行项目的测试活动举行。在张家口赛区的冰天雪地中，北汽福田氢燃料大巴车成为移动温暖空间站。北汽福田欧辉客车氢燃料产品相关技术人员王超介绍， 冬天的舒适性还有能耗比电动车有突出优势的。冬天车厢要取暖嘛，燃料电池在发电的时候它也会发热，这个热我们会把它循环利用到这个车厢取暖上去，所以续时里程不会降低，也就是轻耗不会提升。在冬奥会上将有70台这个9米，还有140台的12米车，都是氢燃料动力的车型。 为降低碳排放，北京2022年冬奥会倡导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即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自行车，5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地面公交方面，北京公交集团的运营车辆已在2016年实现碳达峰，集团公司碳排放峰值为150万吨。公交集团科技信息部副经理刘宝来说， 通过不断的调整车辆能源结构，实现了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比例超过总规模的80%，综合能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年年下降，首先实现了二环及副中心区域内行驶的车辆新能源化。 一张冬奥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网在北京徐徐展开，截止到2020年，本市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3.1%，绿色出行满意度超过85%。据了解，石景山首钢冬奥场馆周边将新建2处慢行系统示范区。石景山区城管委道路设施科科长彭彭介绍， 计划打造首钢北区慢行系统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服务保障冬奥组委还有赛事场馆周边的一个慢行系统体系，规范园区内的共享单车秩序，设置了一些入栏结算区，还有一些立体停车架。另外一个呢，打造北京冬奥公园，串联起了4个以前的公园，打造一条42公里的全封闭的马拉松的跑步路线。 在这张冬奥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网中，京张高铁、京礼高速2条主干线路将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相连，打造出2地3赛区1小时交通圈。北京赛区所有场馆实现地铁覆盖，降低赛时的碳排放量。广大市民也在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助力绿色冬奥，一起向未来。 记者从北京国资公司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展示全流程全要素第四期演练昨天在北京体育大学顺利举行。作为冬奥赛场必不可少的氛围组，体育展示团队通过赛事现场的播报、评论解说、音乐音效、大屏幕视频片、 既分屏动画、吉祥物和拉拉队表演等，在每个竞赛场馆中创造富有感染力的竞技氛围和富有主办国特色的赛场文化氛围。演练活动负责人介绍，比上半年举办的两次演练，本次演练邀请国内冬季运动项目知名专家、裁判，重点对体育展示场馆团队人员进行了分批次、分场馆、分项目有针对性的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测试赛和北京冬奥会赛时体育展示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由昌平区委宣传部、昌平区文旅局、北京1998国际青年艺术剧团联合打造的话剧《京张魂》昨天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首演，全区优秀党员代表、抗疫一线代表、驻昌部队、社区群众代表等350多人观看首演。《京张魂》通过讲述张家五代人与京张铁路不解之缘的故事，引申出昌平百年历史中与中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歌颂了昌平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京张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医警联动共同出现场处理需要医疗救助的案件事件，交警与派出所民警先期处置无缝衔接，铁路警方与辖区派出所信息共享，朝阳公安分局将台派出所率先在全市建立的基层联动执法服务中心为多警种长效融合、联勤联动做了有益尝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在将台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十几块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辖区的各种动态。派出所政委吴少正介绍， 这个指挥室承担了基层联动执法服务中心的职能，我们可以通过派出所这个指挥室直接联系到交通大队、铁路派出所，还有999的急救中心，把这个联动的资源直接统筹起来，做到秒级的一个响应联动。 这时将府公园铁路桥下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正在附近巡逻的派出所民警先期赶到了现场，吴少正政委立即用电台通知了机场交通大队。 机场交通大队，我是将台派出所，刚刚在蒋府公园铁路桥下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我所民警已经到达现场，请派警到现场工作。 十几分钟后，电台里传来消息，事故现场处理完毕。机场交通大队大队长张秋说，基层联动执法服务中心的建立起到了快速处理、无缝衔接的作用。 没有这个机制之前，交通只管交通，派出所只管治安，联动机制以后呢，前期处置，后期移交，工作上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率。 将台派出所除了设有交通民警工作站，还建立了999急救站，一个车组3名医护人员24小时住在派出所内。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副主任田振彪说， 就是过去是民警先到现场再呼叫我们的急救电话，现场的一些突发情况我们之前也不了解，建立这种联动机制以后呢，我们跟警察共同出警，提高效率，提升了抢救的成功率。 今年七月的一天，将台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喝醉酒后倒在路边，民警和999医护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 他自己呢说自己喝醉了没有事儿，医生呢经判断觉得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醉酒，送到了医院进行了处置。后来这个病人呢是个脑出血，所以呢家属也非常感激。 将台派出所辖区与三条铁路线交界，派出所依托联勤联动机制，主动与北京铁路公安对接，信息共享。北京铁路公安处环形铁道派出所所长许新对此深有体会。 因为我们派出所辖区的线路有30多公里，而且情况比较复杂，一些案件的侦破还有治安的防范，很多信息是由地方公安机关给我们提供的。比如说我们这块盗窃铁路物资，原来是只要打出铁路范围我们就不管了，现在不是只干自己的活，要融入到大的首都的治安防范的范围内。 基层联动执法服务中心建立至今成效明显，将台派出所所长安亮亮表示，会把联勤联动这一机制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 联勤联动的机制还要再进一步加强，我们也在跟交通的协商啊，下一步能不能开辟一些便民的窗口，比如说车辆管理啊，一些违章的什么消费啊，要跑到执法站看看群众的需求，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这个户政这边我们可以再开个一个窗口，既有户政的办理，又有外国人，又有流动人口，我们还可以再加进交通。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最低气温17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迎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